这个时候你会惊喜地发现，锦州和宁远的军队已经出现在你的后方，或许把你一锅端。除非这两个地方的守将是白痴。现在你有大麻烦了，眼前是山海关，没准十天半月攻不下来。请屁股后边的军队别打你，估计人家不干。就算你横下一条心，用头把城墙撞破，冲进关内抢到的东西，你也总得回去吧。如果你没有长翅膀，你回去的路线应该是山海关、宁远、锦州，看起来似乎比较艰难，不是吗？这就是为什么曹操同志多年来不怕孙权，不怕刘备，偏偏就怕马腾、马超这两位先生的地盘在他的后方。这就是孙承宗伟大成就。短短几年之间，他修建了若干据点，收复了若干实地，提拔了若干将领，驯养了若干士兵。现在在他手中的是一条坚不可破的防线，一支精锐无比的军队，一群天赋异禀的卓越将领。但对于这一切，努尔哈赤并不清楚，至少不十分清楚。祖大寿、吴襄、满贵、赵帅教、毛文龙以及袁崇焕，对努尔哈赤而言，这些名字毫无意义。自万历46年起兵以来，明朝能打的将领他都打了，杨镐、刘岩、杜松、王化贞、袁英泰，全都是手下败将，无一例外。在他看来，新来的这波人下场估计也差不多，但他终将失败，败在这几个无名小卒的手中，并永远失去翻盘的机会。话虽如此啊，努尔哈赤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他不了解目前的局势，却了解孙承宗的实力。很明显，这位都市大人比熊廷弼还难对付，所以几年之内他都没有发动大的进攻。大的没有，小的还是有。在后金的军队中，最优秀的将领无疑是努尔哈赤，但正如孙承宗一样，他的属下也有很多相当厉害的猛人，而在这些猛人里，最猛的就是八大贝勒。所谓八大贝勒，分别是指代善、阿敏、蒙尔古台、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吉尔哈拉。在这八个人里啊，按照军功和资历，前四个大猛故称四大贝勒，后四个小猛故称四小贝勒。其中最有名的无疑是两个人，皇太极和多尔衮，但最能打仗的是三个人，除皇太极和多尔衮外，还有一个代善。多尔衮年纪还小，就不说了。皇太极很有名，也不说了。这位代善虽然年纪很大，切不出名，但很有必要说一说。事实上，大贝勒代善呢，是当时后金最为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此人呢非常勇猛啊，在与明朝作战时呢，经常身先士卒，且深通兵法，擅长伏击，极其能打呀。因为他很能打，所以努尔哈赤决定派他出去打，而打击的对象就是锦州。当代善率军来到锦州城下的时候啊，他才意识到啊，这是个结结实实的黑锅呀。首先，锦州非常坚固，在修城墙方面，孙承宗呢很有一套，城不但高而且厚，光凭刀砍斧劈是没指望的，要想进城啊，没有大炮是不行的。大炮也是有的，不过不在城下，而在城上。其实一直以来啊，明朝的火器水平相当高， 万历三大征打日本的时候呢，也很禁用。后来之所以荒废呢，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万历前期呢，皇帝陛下精神头足啊，什么事情都愿意折腾，后来不想干了，天天躲着不上朝，下面呢也开始消极怠工，外加火器工作危险性大，吃力不讨好，没准出了安全事故是很麻烦的。孙承宗不怕麻烦，他不但为部队添置了三眼火铳等先进装备，还购置了许多大炮，尝试用火炮守城，而锦州就是他的试点城市。虽然情况不妙，但代善不走寻常路啊，也不走回头路，依然一根筋，找人驾云梯冲车往城里冲。此时的锦州守将啊是赵水教，应该说啊他的作战态度是很成问题的。面对着城下张牙舞爪极其激动的代善，他却心平气和，毫不激动，时不时在城头转两圈放几炮，城下呢便会迅速传来凄厉的惨叫声啊。在赔上若干云梯若干条性命依旧毫无所得的情况下，代善呢停止了进攻。虽然停止进攻，但是代善呢还不大想走，他还打算再看两天。可是孙承宗似乎是不欢迎参观的，戴贝勒的屁股还没有坐热，就得到了一个可怕消息，一支明军突然出现在自己的侧翼。这支军队是驻守前屯嵩山的明军，听说客人来了，没赶上接风，特来速行。在短暂慌乱之后，代善恢复了平静。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有信心击退这支突袭部队。可他刚带队发起反击，就看见自己屁股后边烟尘四起，城内的明军出动了。这就算是腹背受敌了，但是代善依然很平静。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很有信心。然后很有信心的代善又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宁远中前所等地的明军已经出动，正朝这边来，吃顿饭的功夫也就到了。但代善不愧是代善，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非常自信，镇定地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判决，快逃。可是这来去自如啊，只是个幻想啊。很快这个代善就发现呢，自己已经陷入重围啊。明军毫不客气一顿猛打，代善不伤亡十分惨重，好在来的多是一些骑兵，机动力比较强，拼死往外冲，总算奔出了条活路，一口气儿跑上百里，直到遇见接他的二北的阿敏，这活儿啊才算回来呀。此战明军大胜，击溃后金军千余人，战后清点斩获首级600多颗，努尔哈赤为他的试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孙承宗都师辽东的几年里啊，双方很有点相敬如宾的意思，虽说时不时搞点小摩擦，但大仗没打过，孙承宗不动，努尔哈赤不动。可孙承宗不动是可以的，努尔哈赤不动是不行的，因为孙大人的任务是防守，只要不让敌人进关抢东西，他就算赢了。努尔哈赤就不同了，他的任务是抢，虽说占了挺大一块地方，但人都跑光了，技术型人才不多，啥产业都没有，据说有些地方啊连铁锅都造不出来。孙承宗到辽东算出差，有补助，还有朝廷送物资，时不时还能回去休个假。怒先生完全是原生态，没人管，没人疼，不抢怎么办？必须抢。然而不能抢，因为有孙承宗。 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呀，美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形象代言人啊，山姆大叔。这位大叔的来历就不说了，他的具体特点是面相端正、勤劳乐观、处事低调、埋头苦干，属于那种不怎么言语却特能干事儿的类型，是很多美国人争相效仿的楷模。孙承宗就是山姆大叔型的人物，当然按年龄算的应该叫山姆大爷。这位仁兄啊，相貌奇伟啊。你怎么知道啊？怎么知道？画像为证啊。极富乐观主义精神，大家都不干他干，是吧？非常低调，你看从不出兵闹事儿啊，对吧？经常埋头苦干，这个你可以参见前文孙承宗业绩清单就知道了。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努哈赤压根儿瞧不起孙大爷，因为这个人到任后毫无动静，一点不折腾，什么一举荡平啊、光复辽东啊，啊提都不提，别说出兵攻击呀、连挑衅斗殴都不来，实在没意思。但慢慢地他才发现，这是一个极其厉害的人。就在短短几年内，明朝的领土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从关外的一亩三分地到宁远再到锦州，在不知不觉中他已收复了辽东近千里土地。更为可怕的是，此人每走一步都经过精心策划，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趁你不注意就抛你两亩地，每次还都不多站，但站住了就不走，几乎找不到任何弱点。对于这种抬头望天低头使坏的人，努尔哈赤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大踏步的前进，自己大踏步的后退。直到天启五年十月的那一天，哈赤得到消息，孙承宗回京了。他之所以回去，不是探亲，不是述职，也不是做检讨，而是彻底退休。必须说明的是啊，他是主动提出退休的，却并不情愿。他不想走，却不能不走，因为他曾无比依赖的强大组织东林党啊，被毁灭了。关于这个东林党的覆灭啊，许多史书上的说法呢比较类似，一群有道德的君子啊，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一群毫无道德的小人，最终失败。我认为啊，这个说法那是相当的胡扯呀。事实上应该是一群精明的人，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另一群更为精明的人，最终失败。很多年来，东林党的失败之所以很难说清楚，是由于东林党的成功没说清楚。而东林党的成功之所以没说清楚，是由于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这不是什么顺口溜啊，其实一直以来呀，在东林党的兴亡之中都隐藏着一些不足为人道的玄机，很多人不知道，知道的人不说。凑巧的是啊，我是一个比较较真儿的人，对于某些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不足为人道的玄机，有着很难说清楚、不足为人道的兴趣。于是，在查阅分析了许多史籍资料后，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东林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强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于强大。万历48年。在杨连、左光斗以及一系列东林党人的努力下，朱常洛顺利继位，成为了明光宗。虽然这位仁兄命短，只活了一个月，但东林党人再接再厉，经历了千辛万苦，又把他儿子推了上去，并最终控制了朝廷政权。用正面的话说，这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意志顽强，坚持到底。用反面的话说，这是赌一把，运气好，找对了人，打对了架。 无论正面反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东林党能够掌控天下全靠明光宗死后那几天杨涟的拼死一搏以及继任皇帝的感恩图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绝不是唯一重要的原因。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般而言呢，只要皇帝说话，什么事儿都好办，什么事儿都能办。可是明朝实在不太一般，明朝的皇帝从来不是说了算的，且不论张居正、刘瑾、魏忠贤之类的牛人，光是那帮六七品的小御史几十中，天天上书骂人，想干啥都不让，能把人活活烦死。比如这个明武宗就想出去转转换换空气，麻烦马上来了，上百人跪在门口痛哭流涕，侍卫请愿，午觉都不让睡，闹得你死我活，最后也没去成。换句话说，皇帝大人连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你让他帮东林党控制朝政，那是不太现实的，充其量能帮个忙而已。东林党掌控朝廷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打败了朝廷中所有的对手，具体说是齐楚浙三党。众所周知啊，东林党中的许多成员是没什么博爱精神的，经常啊耍二杆子性格，非我族类就是欺心蔽义，什么人都敢惹，搞了几十年斗争，仇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三党前赴后继，前人退休，后人接班，一代代接茬上，斗得不亦乐乎啊。这两方的矛盾那叫一个苦大仇深，什么争国本、妖术案、挺击案，只要是个机会能借着打击对手是绝不放过，且从万历十几年就开始闹，真可谓是历史悠久。那么就实力而言呢，东林党势头大，人多，占据优势，而三党迫于压力形成了联盟，共同对付东林党，所以多年以来呀，此消彼长，什么经查呀、偷信呐、全往死里整啊。可由于双方实力差距不大，这么多年了谁也没整死谁。万历末年，一个人来到京城，不久之后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他加入了七中一方，他加入的是东林党，于是三党被整死了。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然而正是这个小人物的到来打破了几十年的僵局。这个人名叫汪文言，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那是正常的，如果你了解那是不正常的，甚至很多熟读明清历史的人也只知道这个名字而不清楚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东西，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不起眼。事实上呢，为查这位仁兄的生平啊，我吃了很大苦，翻了很多书，还专门去查了历史文献检索，竟然都没有摸清他的底。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底子最差的举人，比如海瑞吧，哎，至少也能混个县教育局的局长。可问题在于啊，明朝的官员编制呢是很少的，按规定一个县里有品级吃皇粮的只有知县、县丞，这个县丞呢就是县办公室主任吧，这几个人而已。而没有品级也吃皇粮的，比如教育，就是教育局长；议程，这议程啊就是县招待所的所长，哎，大都由举人担任，人数呢也不多。在一个县里啊，只有以上人员算是国家公务员，换句话说，他们是领国家工资的。然而一个县只靠这几个人是不行的。你想啊，那县长大人日理万机，无论如何是忙不过来的，所以手下还要有跑腿的、偷奸耍滑的、老实办事的、端茶倒水的。这些被找来干活的人叫做吏。吏没有官职，没有编制，这个国家呢也不给他们发工资，所有收入和办公费用呢都由县里解决。换句话说，这帮人国家是不管的。虽然国家不管呢，没有正式身份，也不给钱，但这份职业还是相当的热门，每年都有无数热血青年前来报考啊。没关系，还当不上，也着实吸引了许多杰出人才啊，比如这个阳谷县的都头武松同志，那就是其中优秀的榜样。哎，这是因为在吏的手中啊，掌握着一件最为重要的东西，权力。一般说来呢，县太爷都是上级派下来的，没有根基，也没有班底儿。而吏大都都是地头蛇，熟悉业务，有权在手，熟门熟路，擅长贪污受贿、黑吃黑，除去各巴的像海瑞那种软硬不吃的极品知县外，谁都拿这帮编外公务员没办法。汪文言就是编外公务员中最狡猾、最会来事儿、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汪文言的官场生涯是从监狱开始的，那时候他是监狱的看守。作为一名优秀的看守，他忠实履行了守护监狱、训斥犯人、收取贿赂、拿黑钱的职责。由于这个业务干得相当不错啊，在上级和同僚的一致推荐下，上级啊就收过他钱的，那同僚呢就是他同伙，哎，这个汪文言进入了县衙，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开展自己的光辉事业。值得表扬的是啊，此人虽然长期和流氓地痞打交道，不光彩的事情呢也没少干，但为人还是不错的，经常仗义疏财，接济朋友，但凡认识他的，就算走投无路，只要找上门来，他都能帮一把。江湖朋友纷纷前来蹭饭，被誉为当代宋江。就这样，汪文言名头越来越响，关系越来越野，越来越能办事儿，连知县搞不定的事情都要找他帮忙。家里跟宋江一样，经常是宾客盈门的，什么人都有，既有晁盖之类的江洋大盗，又有李逵之流的亡命之徒，上门的礼也差不多，总是叩头就拜，酒足饭饱拿钱之后就甘心做小弟，四处传扬汪先生的优秀品格。在无数志愿宣传员的帮助下呢，这个汪先生逐渐是威名远播呀，终于打出县城，走向全省，波及全国。但无论如何，他依然是一个县衙的小人物。直到有一天，他的名声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这个人叫于玉立，任刑部员外郎。这位于员外郎官职不算太高，但想法不低，经常四处串门拉关系。他听说汪文言的名声后，便主动找上门去，特聘汪先生到京城，发挥特长为他打探消息。汪先生岂是县中物啊， 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准备到京城大展拳脚。可几个月下来呀、汪文言发现呢，自己县里那套啊，在京城根本混不开，因为汪先生一无学历，二无来历，档次太低，压根儿就没人搭理他。无奈之下，他只好出钱去捐了个监生，不知找了谁的门路，还混进了太学，这可就真了不得了。汪先生当即拿出当年跑江湖的手段，上下打点，左右逢源，短短几月，上至六部官员，下到穷学生，他都混熟了，没混熟的也混个脸熟啊。一时之间，汪文言从县里的风云人物变成了京城的风云人物，但这位风云人物依然还是个小人物。因为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权力中枢的重要人物是不会搭理他的，无论是东林党的君子还是三党的小人都看不上这位江湖人士，但他终究找到了一位可靠的朋友，并在他帮助下成功进入了这片禁区。这位不计较出身的朋友名叫王安。要论这出身呢，在朝廷里比汪文言还低的估计也只有太监了，所以这俩人交流起来也没什么心理障碍。当时的王安呢，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虽说是太子朱常洛的贴身太监，可这位太子呢也不吃香，要什么没什么，老爹万历又不待见，所以王安同志混得相当不行，没人去搭理他。但汪文言恰恰相反，鞍前马后帮他办事，要钱给钱，是要东西给东西，除了女人什么都给了。汪安很喜欢汪文言，当然汪文言先生不是人道主义者，也不是慈善家，他之所以结交汪安只是想赌一把。一年后他赌赢了，在万历48年7月21日那个夜晚，当杨莲秘密找的王安通报老头子即将走人的消息时，还有第三个人在场，汪文言也在场。杨莲说，皇上不行了，太子应立即入宫即位，以防有变。王安看了一眼杨莲， 目前形势不明啊，没有皇上的谕令，如果擅自入宫，凶多吉少。 杨莲一转身，皇上已经昏迷，不会再有谕令，时间紧急，绝不能再等啊。 哎呀，事关重大，我看再等等吧。 僵持不下的时候啊，汪文言用自己几十年的观海沉浮的经验做出了一个判断，他对汪安说， 杨御史是对的，不能再等了，必须立刻入宫。 一直以来啊，汪安对汪文言都极为信任，于是他同意了，并带领朱常洛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了皇宫，成功继位。这件事不但加深了汪安对汪文言的信任，还让东林党人第一次认清了这个边外公务员、江湖混混的实力。继杨莲之后呢，东林党的几位领导，大学士刘一景、韩况、尚书周家模、御史左光斗等人，都和汪文言拉上了关系。就这样，汪文言加深了与东林党的联系，并最终成为了东林党的一员。瞎子都能看出，新皇帝要继位了，东林党要发达了。但当他真正踏入政治中枢的时候，才发现局势远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乐观。因为当时明光宗已经去世，虽说新皇帝也是东林党捧上去的，但三党势力依然很大，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以山东人几世中齐师教为首的齐党，和以湖广人关英镇、吴亮寺为首的楚党， 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三党的核心是浙党，此党的创始人前任首辅沈一贯，一贯善于拉帮结派，后来的接班人现任首辅方从哲充分发挥了这一精神。几十年下来呀，朝廷内外浙党遍布，起党和出党也不简单。这两个党派的创始人和成员基本都是言官，不是给事中就是御史，看上去级别不高，能量却不小，类似于今天的媒体舆论，动不动就上书弹劾，兴风作浪。三党分工配合，通力协作，极不好惹。东林党虽有皇帝在手，明里暗里斗了几次，也没能搞定。关键时刻，汪文言出场了。在仔细分析了敌我形势后，汪文言判定，以目前东林党的实力，就算和对方死拼，也只有死，没有拼。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东林党这帮大爷都是进士出身，个个都牛得不行，进了朝廷就人五人六，谁都瞧不上谁，看你不顺眼也不客套，恨不得操板砖上去就拍。汪文言认为啊，这是不对的，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必须转变观念。由于汪先生之前在基层工作，从端茶倒水提包拍马开始，一直相当低调，相当能忍，所以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要会来事儿，朋友和敌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秉持着这一理念，他拟定了一个计划，并开始寻找一个恰当的人选。很快啊，他就找到了这个人，梅之焕，字宾富，万历32年进士，选为庶吉士，后任吏科给事中。此人出身名门呐，文武双全。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呢，朝廷阅兵，他骑匹马没打招呼，糊里糊涂的就跑了进去，又稀里糊涂的要走。阅兵的人不干了，告诉他，你要露一手，要否则今天就别想走。梅之焕二话不说，拿起弓就射呀，九发九中。射完啥也不说，摆了个特别酷的动作就走人了。除上述优点外，这人还特有正义感，东厂坑人他就骂东厂，沈一贯结党他就骂沈一贯，是个相当强硬的人。但汪文言之所以找的这位仁兄，不是因为他会射箭很正直，而是因为他的籍贯。梅之焕是湖广人，具体的说是湖北麻城人。明代官场里啊，最重要的是两的关系，就是师生老乡，一个地方出来的都在京城来混饭吃，老乡关系一攀就是兄弟了。所以自打进入朝廷，梅之焕认识的大都是楚党成员，可这人偏偏是个东林党，有着坚定的东林党背景，又与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好，这正是那计划所需要的人。汪文言认为，遇到敌人直接硬干是不对的，在操起板砖之前呢，应该先让他自己绊一跤。三党是不好下手的，只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把三党变成两党就好下手了。在仔细衡量利弊后，他选择了楚党，因为在不久之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虽然张居正大人已经死去多年，却依然被人怀念，于是朝中有人提议要把这位大人从坟里再抠出来修理一顿。这个建议的提出充分说明朝廷里有一大帮子吃饱没事干且心里极其阴暗变态的王八蛋，按说是没什么人理的，可不巧的是提议的人是浙党的成员，这下就热闹了。许多东林党闻讯后纷纷赶来骂仗，痛斥三党支持张居正。说句实话，当年反对张居正的时候，东林党也没少掺和，之所以跑来伸张正义， 无非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提议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是三党提出的就是错的，对人不对事儿，不必当真。梅之焕也进来插了一句话，且相当不客气，如果张居正还在，你们这些无耻小人还敢这样吗？话音刚落，就有人接连上书表示同意。但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支持他的人并不是东林党，而是关英镇。关英镇是楚党的领袖，他之所以支持梅之焕，除了两人是老乡关系不错外呢，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死去的张居正先生是湖广人。这件事情让汪文彦认识到啊，所谓三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只要动动手脚就能将其彻底摧毁，所以他找到了梅之焕，拉拢了关英镇，开始搞小动作。至于他搞的什么小动作，我确实很想讲讲，哎呀可惜啊，史书没写，我也不知道，只好省略了啊。反正结论是三党被搞垮了。此后的事情我之前已经讲过了，方从哲被迫退休，东林党人全面掌权，杨涟升任左副都御史，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任光禄丞，邹元彪任左都御史等等。之所以再让你听一遍，是要告诉您呐，在这几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是一个沉默的男人。这就是东林党成功的全部奥秘，很明显呢，不太符合其一贯正面光辉的形象，所以如果有所隐晦似乎可以理解。东林党的成功之路到此结束，下面我们讲一讲东林党的失败之路。在我看来呀，东林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大、狂妄以及嚣张，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如果要在这群人中寻找一个失败的代表，那么这个人一定不是杨涟，也不是左光斗，而是赵南星。虽然前两个人很有名，但要论东林党内的资历跟地位，他们和赵先生压根儿就没法比。关于赵南星先生的简历呢，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从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时代开始，他就是东林党的领导。原先干人事，回家待了20年，人老心不老，又回来干人事。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春色迷人眼，承欢誓言久未变。 的脸，如花美眷，方寸眼底流连忘返，深情不言，流光万千，容我恣意粉墨贪恋。 酒一杯消去胡囵横别，两三酒又凑个春日笑颜，杏花清风若来，自可入座拨琴弦，如此世界不知春之歌自少年，少年他偏爱把柳